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穷则变，变则通，知识向量机。1963年，在前苏联莫斯科控制科学学院攻读统计学博士学位的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和他的同事阿莱克谢·切尔沃宁基斯共同提出了知识向量机的算法。在之后几年呢，两个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统计学习的相关理论。可是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些以俄文发表的成果并没有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直到1990年，瓦普尼克随着移民潮到达美国，统计学习理论才得到了他应有的重视，并在20世纪末大放异彩。瓦普尼克本人也于2014年加入了 Facebook 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并且获得了包括罗森布拉特奖还有冯诺依曼奖章在内的诸多个人荣誉。具体来说，知识向量机是一种二分类算法，通过在高维空间中构造超平面，实现对样本的分类。最简单的情形呢，是训练数据线性可分的情况，这时候知识向量机它就被弱化为线性可分的知识向量机，这可以视为是广义知识向量机的一种特例。那么线性可分的数据集呢，可以简化成二维平面上的点集。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当中，如果一些点全部都位于 X 轴上方，另外一些点全部位于 X 轴下方，那么这些点就共同的构成了一个线性可分的训练数据集，而 X 轴就是将它们区分开来的一维超平面，也就是直线。如果在上面的例子上做出进一步的假设，假定说 X 轴上方的点全部都位于直线 y 等于1上以及它的上方，而 X 轴下方的点呢，全部都位于直线 y 等于负2上以及它的下方，那么这样一来，任何平行于 X 轴并且取值在负1到2之间的直线，如此一来呢，任何平行于 X 轴并且取值在负2到1之间的直线都可以将这个训练集分开。那么在这么多分界点当中，哪一个是最好的呢？直观的来看，最好的分界线应该是直线 y 等于 0.5。 为什么呢？因为这条分界线恰好位于两个边界的中间，它和两个类别的间隔呢可以同时达到最大。当训练集当中的数据因为噪声的干扰而产生移动的时候，这个最优分界的划分精确度所受到的影响是最小的，这就说明它具备最强的泛化能力，也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在高维的特征空间之上，划分超平面就不是一条直线这么简单的形式了，但是它可以用线性方程 WT 乘以 X 加 B 等于0来描述。在这个线性方程当中呢， N 维向量 W 是法向量，它决定了超平面的方向， B 这个参数呢是截距，它决定了超平面和高维空间当中原点的距离。划分超平面能够将特征空间中的数据分为两个部分，位于法向量所指向的一侧的这个数据呢，被划分为正类，标记成 y 等于正一；那么位于另外一侧的数据就被划分为负类，它的标记是 y 等于负一。那么线性可分知识向量机就是在给定训练数据集的条件之下，根据间隔最大化来学习最优的划分超平面的过程。给定超平面之后，特征空间中的样本点 xi 到超平面的距离可以表示出来，那么这个归一化的距离被称为几何间隔。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的公式。结合我们前面的描述呢，通过合理的设置参数，我们可以让每个样本点到最优划分超平面的距离都不小于一。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不小于一的距离是一个非归一化的距离啊，被称为函数间隔。函数间隔和几何间隔的区别就在于未归一化和归一化的区别。在特征空间当中，只有距离划分超平面最近的样本点才能够让上面的这个式子取到等号，这些样本就是所谓的知识向量。两个不同类别的知识向量到超平面的距离之和可以表示成法向量 W 的函数。对于线性可分知识向量机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在函数间隔不小于一的条件之下寻找距离之和的最大值。线性可分知识向量机是使硬间隔最大化的算法。在实际问题当中呢，训练数据集当中通常会出现噪声或者是异常点，这会导致原始可分的数据集变成了线性不可分。要解决问题呢，就要将前面的学习算法一般化，得到的就是线性支持向量机。这里要注意啊，我们把可分的条件给它去掉了。线性支持向量机的通用性体现在将原始的硬间隔最大化策略转变为软间隔最大化。在线性不可分的训练集当中，导致不可分的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异常的点，只要把这些刺头去掉， 余下的大部分样本点仍然满足线性可分的条件。所以从数学上看呢，线性不可分它意味着某些样本点距离划分超平面的函数间隔不满足约束条件，因此呢需要对每个样本点引入大于零的松弛变量，来使得函数间隔和松弛变量的总和不小于一。这样的话，软间隔最大化下的约束条件还有最优化问题中的目标函数都会发生改变。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公式。新的目标函数呢，既使函数间隔尽量的取到大值，也兼顾了误分类点的个数。和要求所有样本都划分正确的硬间隔相比，软间隔它允许某些样本不满足硬间隔的约束，但是呢，会限制不满足约束的样本的数目。前面我们讲到的分类问题都假定两类数据点可以用原始特征空间上的超平面区分开来，这类问题就属于线性问题。可如果说原始空间上不存在能够正确划分的超平面，这个问题呢就演变成了非线性的问题。在二维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当中，如果按照和原点之间的距离对数据进行分类的话，分类的模型就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圆的话也就对应了一个超曲面的概念。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非线性问题，它和这个距离的平方形式呢是相互对应。不管是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还是线性支持向量机，它们都只能处理线性问题，对于非线性问题呢则无能为力。可如果能够将样本从原始空间映射到更高维度的特征空间之上，在新的高维空间样本就有可能是线性可分的。如果说样本的属性数有限，那么就一定存在着一个高维特征空间，使得样本能够线性可分。将原始空间上的非线性问题转化成新的高维空间上的线性问题，这就是核技巧的基本思想。核技巧是支持向量机当中的核心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中国象棋的例子来做一个形象的解释。在开局之前，红黑两军各自陈兵，不越雷池一步。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楚河汉界，便能够让不同的棋子泾渭分明。随着车辚辚马萧萧，激战渐酣，红黑棋子捉对厮杀，难分敌我。这个时候想要再造一条楚河汉界，把混在一块的两类棋子区分开来，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好在我们还有高维空间，不妨把两军之争想象成一场围城大战。红帅率兵于高墙坚守，那么黑将呢协卒在低谷进攻。如此一来，不管棋盘上的棋子如何犬牙交错，只要你能够在脑海中构造出一个立体的城池，那么便可以根据位置的高低将红黑区分开来。这就是棋盘上的核技巧。当核技巧应用到支持向量机当中的时候呢，原始空间和新空间之间的转化是通过非线性的变换来实现。假设说原始空间是低维的 OGE 的空间 X， 新空间呢是高维的希尔伯特空间 H， 那么从 X 到 H 的映射就可以用函数 phi(x) 来表示。这个时候呢，核函数就可以写成映射函数的内积，也就是 phi(x) 和 phi(z) 的点乘。核函数有两个特点，第一，它的计算过程是在低维空间上完成的，因而避免了高维空间当中复杂的计算，因为高维空间呢很可能是一个无穷维的空间。第二，对于给定的核函数呢，高维空间还有映射函数的取法并不唯一。一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高维空间，另一方面即使在同一个高维空间之上，映射函数也可以有所区别。核函数的使用涉及一些复杂的数学问题，其结论是一般的核函数都是正定函数。正定核函数的穿透条件是由函数当中任意数据的集合形成的核矩阵，都是半正定的。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核函数都演示定义了一个成为再生核希尔伯特空间这样的特征空间啊，它的名字比较长啊，其中的数学推导呢也很复杂，我就不详细讲解了。在支持向量机的应用当中，核函数的选择是一个核心问题。不好的核函数会将样本映射到不合适的特征空间，从而呢降低分类的性能。常用的核函数有这样几种，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每种核函数的表达式。核函数可以将线性支持向量机扩展为非线性支持向量机。非线性支持向量机的约束条件比较复杂，你可以从相关书籍当中查阅，但它是最普适的情形。前文当中的两种情况都可以视为非线性支持向量机的特例，因而通常支持向量机的算法也就并不区分它是否线性可分。到这儿呢，我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向你介绍了支持向量机三种模型的原理。 在实际的应用中，对最优化目标函数的求解需要应用最优化理论。这里我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思路。如果将支持向量机的最优化作为原始问题，那么应用最优化理论当中拉格朗日对偶性，就可以通过解决其对偶问题来得到原始问题的最优解。三种模型的参数学习都可以转化为对偶问题的求解。在算法实现的过程当中，支持向量机会遇到在大量训练样本之下全局最优解难以求得的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办呢？在目前呢，高效实现支持向量机的主要算法是序列最优。在目前呢，高效实现支持向量机的主要算法是序列最小最优化，也叫做 SMO 算法。支持向量机的学习问题可以形式化成凸二次规划问题的求解。那么 SMO 算法的特点正是不断的将原始的二次规划问题分解为只有两个变量的二次规划子问题，并求解子问题的解析解，直到所有变量都满足条件为止。支持向量机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当训练完成之后，最终的模型它只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支持向量有关，这也是支持向量机这个名称的来源。正像发明者瓦普尼克所说，支持向量机这个名字呢，它不是随便取的，它强调的这类算法的关键是如何根据支持向量构造出解，算法的复杂度也主要取决于支持向量的数目。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之一的支持向量机的基本原理，你需要掌握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通过硬间隔最大化求出划分超平面来解决线性分类问题。第二，线性支持向量机通过软间隔最大化来求出划分超平面解决线性分类问题。第三，非线性支持向量机利用核函数实现从低维原始空间到高维特征空间的转换，在高维特征空间上解决非线性的分类问题。第四，支持向量机的学习是个凸二次规划问题，可以用 SMO 算法快速求解。支持向量机主要用于解决分类任务，那么它能否推而广之用来解决回归任务呢？在回归任务当中，支持向量又应该如何来表示呢？